笑，亲那笑中的泪滴，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亲那天中的霜浮，亲那湖中的天碧，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 幸福美满心。 仙女飘下了银河，地上的流水站立在北国，不敢欢颜学作画，山木林靠风唱歌，甜蜜的笑声樱花中穿过，美丽的景色凝固着快乐。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雪世界》王丽达所演唱。王丽达曾经荣获全国听众最喜爱歌手金号奖最佳女歌手奖，曾经荣获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个人决赛银奖，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专业组一等奖，以及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艺术歌曲比赛专业组的铜奖。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她演唱的优秀作品。 请听团圆酒，新疆故事，爱无眠。 悠悠，这里有 地方，他的名字是新疆，有一个迷人的地方，他的名字是新疆。宫乃是草原如花，孔雀和蜿蜒流淌，拍拍金疆，草草白杨，戈壁新城，葡萄长廊。

心痛， 狠心的不心痛，狠心的不心痛。 家